第37集，疯狗。 薛远在耳边说话的感觉，活像一头恶狼疯狗。危险和腥气往头脑里冲，顾元白低头一看，就瞧见薛远手上的数个伤口。普通人被拖这么一下早就死了，薛远力气大，身体好，现在握住缰绳的力气都大得吓人，除了血腥味和伤口，他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。顾元白面无表情，他刚刚真的有种想要杀了薛远的冲动，想要杀了这个不断冒犯自己，未来会取代自己政权的男人。在拖行薛远的时候，顾元白还感到了几分畅快。薛远死了多好，这样就能够杀了未来的摄政王。但理智回笼就知道这会儿不能杀，普通的手法也杀不死。薛远全身都紧绷着，他将小皇帝拢在怀里，力气深重，腥味和疼痛激怒了他，隐藏在深处的风气浮现，表情骇人，还绷着没做什么伤害小皇帝的事儿。他阴沉沉的冷笑， 哼，老子说对了吗？ 顾元白神情镇定自若，他侧头看了一眼薛远，微微一笑， 老子，原来那匹马竟是薛侍卫弄伤的。 他不急不缓地倒打一耙， 毁了朕的一匹好马，又坏了朕的几条好毯子，虽无济于事，但朕还是要罚薛侍卫三月俸禄，以儆效尤。 薛远冷笑出声，抬手一扬马鞭，整匹马如离弦的箭一般飞了出去。身后的侍卫们发起惊呼，怒喊道， 薛远停下。 景色飞快后退，马匹颠簸眩晕，顾元白伸手去拽缰绳，但缰绳死死地被薛远握在手里，顾元白夺不过去。 该死的。 顾元白的五脏六腑都颠得难受，他怒喝道， 薛远，圣上，臣这是看您刚刚跑得那么快，以为圣上是要策马奔腾，难道不是吗？ 给朕停下。 薛远狠狠地拉了一下缰绳，骏马扬起前蹄，整个身子后仰，顾元白连人带背栽倒在了薛远的怀里。薛远的胸腹硬邦邦的，这一下之后后背都在发疼，比后背更疼的是腿根。顾元白缓了一会儿，突然冷笑一声， 很好很好，疯狗果然不是那么容易知道疼的。 愤怒和另外一种征服欲望强烈升起，顾元白有种冒险精神，但这个身体无法给他提供可以冒险的条件。但驯服薛远的过程好像本身就是另外一种冒险，杀了不够刺激，不算冒险成功，让他听话，让他乖乖地匍匐在皇帝脚下才算是成功。薛远看见皇帝怒容，反而笑了，他单手环着小皇帝，调整好位置，让他舒舒服服地待在自己的怀里，自己给皇上当着靠背。马匹速度慢了下来，都有些像是在散步。 圣上，今日您还要陪着婉太妃逛寺庙，实在不宜策马奔腾，您身子软，磨破了皮就不好，臣自然要为圣上考虑。 薛远拉起衣袖，让顾元白看他袖子底下被拖行数十米之后的擦伤，这道擦伤遍布了整个手臂，皮肉渗着鲜血，看着就能觉得是有多疼。 瞧，臣身上都是这样的伤口，背后的血还粘上了衣服，包扎时又得疼死一番。圣上那样对臣，臣也只带着圣上策马了不过几息功夫，臣这还不够为圣上考虑吗？ 朕罚了你一回，你就记着要报复回来，可真是朕的好侍卫啊。 圣上又说笑了，就像是刚刚臣以为圣上要杀了臣一样，如今什么报复不报复都是圣上想差了。圣上贵为天子，乃是大恒之主，臣怎么敢。 旁边的草地之中飞舞着许许多多的白蝶和小虫，春日时最先出现最常见的就是白蝶。顾元白瞥见这白蝶，心里想到， 你捏死了蝴蝶，因为没有人看到，你自然想怎么说怎么说。你报复回来了我，因为没人看到，现在说的一嘴的忠义廉耻，简直惹人发笑。 顾元白对自己想杀薛远没什么后悔，他怒的是因为薛远的脾气，对着皇帝他都敢这么大胆，逼急了知道跳墙，光明正大之下就敢这么做，还有什么是他不敢做的？后方的侍卫追了上来，瞧着顾元白没事才松了一口气。侍卫长怒瞪着薛远几眼，硬声声道： 薛侍卫不会骑马，就不要逞强。 薛远心情正不好，闻言唇角一勾，似笑非笑道： 关你屁事。 你 够了，都给朕闭嘴。 谁都不敢说话了。顾元白面无表情，挺直背，气氛压抑又古怪，就这样一路行到了京郊庄子外。晚太妃老早就盼着今天，今儿个天气好，老人家也很有精神。顾元白扶着晚太妃慢慢悠悠地往寺庙中走去。皇家寺庙名为城堡寺，占地面积极大，更是有一座高达数十米的宝塔，来往道路曲径通幽，寺庙隐于草木之中，别有一番禅意。 皇上。 晚太妃走了一会儿就走不动了，她被扶着坐在了一旁的亭子里，笑着看着顾元白。 我也走不动了，皇上先行上去吧，顺带着也替我多烧上一炷香。 那朕就先行上去了。 晚太妃欣慰地点了点头，她看着圣上的背影消失在丛林之后，才含笑擦了擦头上的汗水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